transformation， 有那一种没负担，拜托啦，那有墨镜再买。

才能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我们俩就这样。 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又开始抖，身上被合成人理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被辉煌，难免也会迷茫。 You don't know.

自己，做自己，我跟自己的呼吸。外面很多人，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我本身就喜欢我心。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啊，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想起不举起，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让爱跑来一群鸡，啊，后悔离题。提着不喘气也是美之极，天生的市民 看完全面积，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啊？他们哪来的自信？而是否皆是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不及，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看完全面积， 成群假意平定，管他们一高兴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们很坚定。 I gave you

gonn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说我唱的歌太幼稚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沉默，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谢谢这很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说对我好像，说完就比我忘，用喝醉来伪装，哦，想为你变坏，想为你成长，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 想为你变坏，想为你成长，就算是 Thank you. 毒贩变虚幻，无辜出世野蛮生长，八岁少女露出虎牙，电子花车是一诊所，付出的爱无需回收，能量不灭终究轮回。 是领悟的，可恶了。

葉の目をもう見れなくなったのは一体いつから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 ああ雨の止むまさにその綺麗だと虹の出発点終点とこの命果てる場所に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言い張って 终于星座配对，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我曾经我曾经仔细听with you.

上花相融，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剑痕，沉香亭北倚阑干，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笑着一切

街，有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一个人的风景，作词林乔，读歌人左立。鸾尾花繁盛如昔，盛夏幻灭的身影，原来真正的凋零是安静。天空缓慢的浮云飘散，寂寞的眼底没有比最初最难以忘记。如果这夏季一个人飘零，走在成片树叶投射的阴影里，陌生的熟悉，听所有回忆随风散去。那梦一样的场景，每个人微笑致意，为何最终扑向离散而去？这条路蜿蜒哪里，能有个归途歇息？没有比结束更难的结局。如果这爱情一个人飘零，徘徊在只属于青春那些情绪，最后的决定让全部心意洒在心底，以为发生的事情其实从没有痕迹，以为爱过的人却永远的爱着你。如果这爱情一个人飘零，徘徊在只属于青春那些情绪，最后的决定让全部心意洒在心底，那就让全部的温柔埋在心底。 鸢尾花繁盛如昔，盛夏幻灭的身影，原来真正的凋零是安静。天空缓慢的浮云飘散，寂寞的眼底没有比最初最难以忘记。 就失眠，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诚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孤老的传言，离愁云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时间倒数了，

我只觉一条路和一条路重叠，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缠绵变迁蔓延。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一弯绕指缠绵的头，山河破碎当水交汇，你不会范畴可争辩，捏碎反悔飞，有种是我一